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受高温黄色预警的影响呢，今天及双休日期间，本市天气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以上，高温体感非常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和节水节电。具体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着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我们人生知识的一个渠道。拿一本书和看电脑不一样，它在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触发你的思考，会让你有逻辑的、系统的对一个人、对一个故事、对一段历史，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个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听到我这段讲话的人，您的手里正捧着一本书，谢谢。 出版了《天谕》《金陵十三钗》《芳华》等多部作品之后，杨歌苓已然成为国内众多知名导演追捧的小说家。小说《芳华》的电影改编，让这位有着丰富写作经验、文体自成一格的作家又一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并随即引起一阵军队文工团热潮，让广大影迷集体感受了一把青春舞动。近日，严歌苓的另一部佳作《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近日再版，再译《文工团的青葱岁月》。这本书通过陶晓彤一个文艺女兵在生命垂危之时的内心独白，真诚地展示了一个淳朴而聪慧的少女在动乱年代里的人际遭遇，怎么锻炼都难以成熟，怎么改造都难以达标，从而只能置身于更艰苦的锻炼和更严格的改造。作品在回溯中反思，在自述中自省，敏锐的感觉与细腻的笔触相得益彰。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北京时间11: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刚刚都不想把音乐拉下来啊，因为大家听到了这首《芳华》，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对《芳华》里的这首《绒花》印象特别深刻。因此呢，这首应该说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流行的这首歌，再一次让大家再度传唱开来，也引起了很多人去回忆当年的那种情怀和情愫。这首歌也成为了部队文工团的一个代表作品哈。每次当大家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芳华里部队文工团的故事。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再次推荐的是严歌苓啊带来的另外一部作品，叫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好，那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特别请到了严歌苓的这本书《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的责任编辑。我刚刚说到了这是一次再版哈，责任编辑叫做宋亚慧，欢迎一下亚慧。 你好。 说到了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我相信这可能是属于严歌苓作品当中并不被很多人所熟知的一部作品 啊， 算是比较生僻的一部作品吧。其实我们说到了严歌苓啊，先说说他的经历啊，就是为什么他老写一些和部队文工团相关的故事，亚慧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严歌苓老师是从年纪很小的时候，12-13岁的时候就已经自己是去到文工团里做一名芭蕾舞蹈的演员，所以呢，他从10几岁一直到将近30岁，就是一直是这个军人的身份，对这个部队的故事是最了解的，而且他身边有很多战友，跟他的关系也很好，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就引起他来，就是最初的写作都是写这些文工团里军队的这些故事。 其实说到了严歌苓，我对她最深的印象是，我总觉得这样一个美丽的这个女兵，尤其是跳舞蹈的这样一个女孩，她内心为什么会丰富到那样的一种程度，敏锐到那样的一种程度，去感知她身边的人和事。所以其实她的作品当中有很多人性的闪光点。我们就来聊聊这本新书《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其实已经不算新书了，因为这是严歌苓第几次出版？亚慧， 第二次 啊。怎么想到把这样一本可能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熟知的这样一本书啊出版出来，再次出版？ 是这样的，我们和严歌苓相识其实已经是早在2008年的时候，10年前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出版了他《第九个寡妇》这本书。这本书可能大家也比较耳熟能详，因为他也拍了 电视剧。 然后在那之后呢，我们公司就陆续梳理了他很多作品，一共有25个品种的书。然后后面又出版了很多其他书吧，但是对他2008年之前的作品，就是没有去整理它。然后这一次呢，因为这个《芳华》上映嘛，讲的是文工团的故事，我们就跟作者商量，就想起了这本他第一个写文工团故事的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是早于《芳华》， 对，他早于《芳华》很多很多年。他第一次出版的时候是87年了。 哇，那个时候我记得1986年严歌苓是加入了中国作协，那1987年写了这本书。 对， 1987年他多大？他是生于1958年啊，是在上海出生的哈。1958年到1987年，差不多 29岁 啊。对，29岁， 即将30岁。 对，即将三十岁。对，所以出版了这本《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对。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进行一个对比呀，你说芳华也是写部队文工团的女兵的故事，那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也是写女兵的故事，他俩之间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区别呢？ 首先芳华他的创作是有一个目的性的，他就是目的就是要拍一个电影，他是先写了这个芳华的剧本，然后拍成电影，然后再整理成一本书。但是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当时是87年，这个那个 IP 作品拍成 电影是、嗯、 对， 还是不可想象的一件 事情。对，它应该是早于或者是先于这个我们应该是二十年后是吧，那个先于这个二十一世纪就把他的作品作为 IP 拍成了电影电视剧啊。 对，然后这个一个女婴的悄悄话，她是纯粹就是创作一本书，她没有想到某一天要把它拍成电影。 嗯、 然后其实芳华，她其中有很多内容跟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就是感觉似曾相识的一些小情节。 嗯， 就是因为她都是，严歌苓自己亲身经历，然后去写的这么一部作品。 其实刚刚我介绍到了严歌苓是在1958年出生，当时出生在上海。我觉得上海这座城市可能给了严歌苓很幼小的内心一种特别的情愫或者是情怀，或者是一种充满内心丰富想象力的这种浪漫哈。因为上海这座城市到处都是看上去非常唯美的非常充满幻想的这种设计风格的建筑。它其实当时出生的时候呢，父母是离异的，然后他跟弟弟严歌苓就留在了安徽，因为父母的这个离异的关系哈。在1970年的时候，严歌苓是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啊，那个时候红色芭蕾舞非常流行哈，成为那样的一文艺兵。其实之前呢，他都是在跳舞，他有一个人生最大的转折。啊，这个我觉得亚慧也是非常了解啊，那个转折是在1979年。是吧，做了一件什么事儿？ 1979年的时候应该是 当时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然后呢，严歌苓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姑娘，就像她这本书《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里这个陶小童的性格一样哈，非常的不一样，和别的女孩她不随大溜，我就是喜欢做我想做的事情。当时她就主动请缨。 而且这个陶小童她也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姑娘的那种温婉的性子。 对，她温婉当中有个性。 对， 有她独特的一种倔强在。 对， 说到了这个严歌苓，她其实是在1979年的时候自己主动请缨，然后赶赴到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做了一名，不是跳舞啊，这是做了一名记者啊，做了一名战地记者。当时就在这个反击战的这个战场上，然后呢看到了很多，然后后来又记录了很多，自己写了很多。其实这个1979年我觉得是他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折点，那个时候他不再以自己的身体来表达自己了。他曾经有一段话是这么写到，他说他如何写作的，他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说我是如何开始写作的。他说当时他在战地做记者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的舞蹈，他的身体已经无法去表达他的内心了。所以他就用文字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就开始了写作。然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用文字表达他内心其实是比舞蹈更先于存在他的那个血液里的。 其实对你说到这个其实很特别啊。大家也很好奇啊，严歌苓他是不是天生就是一个作家呀？为什么你看他出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非常的脍炙人口。我觉得其实在一个作家的一生当中有一两部已经非常难得了。他几乎每一部都是被大家所熟知。你说芳华、金陵十三钗、天玉是吧，没有一部你不知道的啊，包括还有这个第九个寡妇啊，这个扶桑是吧。诶，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到底他这个家学是不是有一些独特之处哈。 就是严歌苓自己在一次采访中也说了，就是别人总是问他你怎么写得这么好，而且你写得这么快。他自己说就是他不像别人似的一本书可能写一年两年甚至十年，他是几个月就可以完成一部超长篇的作品。然后他就去分析自己吧。他觉得是这个在家中耳濡目染的这种文化的氛围。因为他爸爸也是 知名的作家、对， 写了很多作品，而且也是知名的编剧。他自己许多编剧的知识嘛都是从他父亲那块过来的，而且他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编剧。他可能自己感兴趣写了一些剧本，然后给他爸爸看，他爸爸一看就是非常不成熟的作品嘛，然后给予了他很多指导。这也是促使他走向了这个作家这条道路，而且是一个很会编剧的作家。 其实在严歌苓的父辈是这样，他的祖辈也是这样的。 对，他的爷爷也是写过书，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人。 没错，所以呢，就造就了严歌苓，他天生就有一种写作的敏锐度啊，作家最基本的这个具备的这个特色哈，或者他的这种内心丰富的这种幻想，所以才有了他的这个作品的诞生。刚刚说到的是严歌苓，他几乎这个应该说他前半生的历程哈。 嗯， 其实在1986年的时候，刚刚说到他是进入了作协，但是另外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他的感情经历过一次波折，就是离婚啊。在1989年，那个时候是因为他当时遇到了和他一样门当户对的一个叫李克威的这样一位也是应该是和剧作家有关的吧，是吧，写作相关的这样一位先生。然后后来他们俩就相爱相恋，最后就结婚了。后来呢，在1992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应该是在30多岁的时候和一个美国人结婚。对对对，其实在严歌苓他的一生应该说很传奇，我觉得他的作品其实跟他的人生是相得益彰的。比如说在30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大胆的决定，因为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有知名度了，而且他父亲也是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作家，他完全可以享受着这个父亲给他带来的这种荣耀，包括他自己的这种很舒服的国内的生活。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是决定出国去美国，然后进行深造，30岁开始学英语，然后很大的一个跨越。然后当时后来又认识了他的现在的丈夫哈，就是一个外交官叫劳伦斯，这应该是他的这个人生大概的经历。其实说到他这个人生经历呢，我们不得不提到就是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这个小说《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我也很想了解哈，就是因为很多人也会问严歌苓，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是不是写的你自己啊？咱们先来聊聊这个人物是陶晓彤啊，就是一个女兵哈，这个女兵的女一号女主。陶晓彤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雅慧， 陶晓彤她是一个南方的女孩，然后她从来没有去过大城市，可以说是一个乡村里的小姑娘。而且她因为家庭的关系，她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她是爷爷带大的，爷爷和奶奶带大的，所以她就是在性格上就非常单纯，然后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可是呢，她爷爷又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就是会让她看书，给她讲一些故事，所以呢，她在文化上又有一定的熏陶，不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女孩。 所以说陶晓彤她的性格当中有倔强，有那种不顾一切去向往自由的这种独特的个性在。 她有从她看过的那些文学作品里面得到的那些对世界的了解，然后她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咱们给陶晓彤画个像吧，陶晓彤长得什么样？ 陶晓彤在这本书里作者也有描写，就是她长得比较平凡。然后她的眼睛也不大，她奶奶当时就评价说这个女孩眼睛不能长太大， 不能像桂圆似的大哈， 对，不能长那么大，就是你这个长相就刚刚好，就是一个普通女孩的样子是最好的。 哦，这个好像跟我们想当中不大一样，我们总觉得陶晓彤应该是个大美女。 对，她不是。 我觉得如果要是用演员来去形容她的话，有点像周冬雨的感觉吧。是不是？ 对对对，就很清纯。 对， 就你说不出他哪里长得特别出色，但是看让人看着还比较舒服。 这是陶晓彤的这个长相哈。咱们先来人物设定一下哈。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也很多次提到，总是在照镜子，到底我长得丑吗？然后总是在这样反问自己啊。 对， 因为确实这里边女主经历过很多段的这个被别人追求的这个感情经历。但是这本书呢，一上来我先要说的是这个严歌苓的这个作品它的独特之处，它是一种倒叙的手法。他上来第一幕其实挺震撼的，特别像电视剧或电影的开场。我给大家读一段哈，这是他一开始的经历，就是他先把结局告诉你，就是陶晓彤濒临死亡的那个过程和那一刻他的心情。 世上很有多美丽， 我光着脚丫，头发像一堆快要腐烂的水藻，泡在泥浆里。泥浆渐渐变稠了，我的头因此动不了，似乎头发是伸进土壤的无数条根须。 我动不了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我快死了，对这一点我特别理智。不过我还是想动一动，这个姿势死起来太不舒服了，我几乎被吊悬着。山顶很陡，我的头朝下坡躺着。不久前那场泥石流就这样不负责任的把我搁在这儿。这棵和我一样年轻的树是跟我一块倒下去的，假如我当时不那么死气白赖地搂住它，肯定死得相当爽快。它的树冠很密实，整个盖住了我，以免飞来一只药鹰啄我的眼珠。山里药鹰很多，我亲眼看见过这些天使把一只羊踢成干干净净的骨头架子。天是深蓝色的，我看不见远处，但我知道山头上肯定有一道漂亮的夕阳，因为我头顶上的这些树叶像金子。大自然丝毫不因为我要死而改变点什么，这可太令人伤心了。我的死多少有点马虎，本来挺壮烈的事儿，搞得不了了之。周围该有些人才对，那样气氛肯定不错。死是人生舞台上最后一招，理应有点反响，会有各种反响的。比如大米粒孙梅，他可能不会哭，搞不好还会振奋一下，瞧他又成我的了，他曾是我的班长、好友、保护人和情敌。本来我认为情敌这词挺浪漫的，自打他给了我一个耳光，我才对这层关系严肃起来。我其实无意与他为敌，我没那个实力，他长相漂亮的要命，只要冲哪个男子投个眼风，他就得全线崩溃。他丢了他可不赖我，完完全全是他自己大意。刚刚其实为大家读到的是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当中的第一章的第一页啊，这一页其实讲到的是很特别的一个场景，就是陶晓彤一个濒临死亡的这样一个女孩，她的心路她是怎么想的。大家可以感受到啊，严歌苓文字她的这个文笔的这种细腻还有这种敏锐，这个我觉得是让大家印象很深的。她的风格是自成一体，她描述一件事情那么的生动，我在想把它拍成电视剧和电影也无法用画面去展现陶晓彤内心她的想法哈。 对， 这个只有文字能够表达到， 对，电影能够表达的文字都能表达，但是反过来就做不到。 我们就来说说哈，这个第一幕就表现了陶晓彤即将面临死亡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后来其实她是被救的。 对， 就第二幕开始写，开始记述他人生故事的一开篇哈。这个很特别。我们先来聊这个人物，就是这个救他的这个人是谁。 救他的这个人是他们这个文工团里面的团支书，是一个干部，然后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完美的一个男人。然后他平时的工作就是管教这些文工团的孩子们。而且他平时经常是说陶晓彤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说到了这样一个干事，他叫什么名字？ 团支书叫 你可能也忘了他的名字 叫什么。 就是说其实在陶晓彤他的这个部队生活期间，是有两个男生是他特别追求他的，是吧？ 对， 算是说 算是追求的， 应该说是团支书是追求他的，他但是他自己爱慕了另外一个人， 对， 然后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很特色的鲜明的这个风格，比如说陶晓彤那些爱慕的这个男生呢，他是一个标准的军人形象哈，然后呢，在陶晓彤心目当中，他就是一个大英雄，啊，他对这个英雄呢叫徐北方是吧？ 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是陶晓彤心中他爱慕的这个人是一个大英雄的形象，因为这个人曾经在故事的就是最前面那个时间线里面曾经帮助过他，但是他已经遗忘了这个人的形象了，但是呢他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一个英雄形象，长得很帅气的这个样子，然后当他在部队第一次见到徐北方的时候，徐北方是一个其实他是一个跟英雄形象完全相反的人， 对，但是呢因为 他长得比较帅，但是他其实性格跟他心中那个英雄的暗恋的形象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说其实陶晓彤内心是特别有一个想要找英雄形象的这种心结和情结， 对， 这个时候就在他懵懂无知的时候遇到了徐北方，徐北方其实是有点老油子的感觉哈， 对， 然后呢哎，他就觉得他心目中的徐北方就是那个样子的，可有一件事儿后来改变了他的印象，就是有一次坐火车是吧，就他心目中的这个英雄，这个英雄英俊的善良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这样一个人，这个军人，他做了一件事儿，就是他帮助了这个车应该是车厢里有一对非常出了问题的苦难的这个母子之后哈，然后呢这个就在列车长的这个办公室里留下了他自己的姓名和部队番号， 对， 当晓彤看到了这一幕的时候，他心中的那个形象就崩塌了， 对， 嗯， 有点崩塌，然后但是他就告诉他，开始是以为这个车上那个兵人那个士兵就是当年帮助他的那个人，他总是有这种重合，但是他一看到这个人是原来是这样，是为了一个荣誉而帮助其他人，他心中这个形象崩塌了之后，他马上就想到那这个人肯定不是当年帮我的那个人， 就他内心总是很执拗的认为， 对， 英雄就是那个样子，就是要有那，他就觉得很纯洁， 对， 很单纯，对，他觉得说谁都是这样的，就是一面，他不是复杂性，他没有想到人性的复杂， 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男生就是刚刚说到团支书哈，他的出现也很特别，这个人其实是追陶晓彤的，给他写了九页情书， 对， 讲讲这个人， 对，这个人他其实自己也很矛盾。他认为一个兵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干活，让你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但是陶晓彤这个人呢，就是大家都在扫地的时候他没有在扫地，团支书就会问他为什么别人都扫地你不扫地，他说因为扫把只有那么几把，但是人这么多，而且地已经很干净了，我为什么要扫地，他就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么一个兵，然后团支书就认为你这样的想法就是不成熟的，既然扫把只有那几把，你应该像别人一样去抢着扫，然后但是这样一个人呢，有一天却对陶晓彤表白了， 对，就是其实陶晓彤觉得这个人可能跟他是两个世界的，或者说他可能就把陶晓彤当个小孩，没有真正的喜欢他，就觉得他很特别很不一样，陶晓彤其实内心是有点自卑的， 对 啊，所以接下来有一段呢是关于描述两人这个表白的过程的这一段经历，我们先进一段片花，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段呢给大家来朗读一下这位团支书写给陶晓彤的九页情书当中的一部分。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 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 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出版了《天域》《金陵十三钗》《芳华》等多部作品之后，杨歌苓已然成为国内众多知名导演追捧的小说家。小说《芳华》的电影改编，让这位有着丰富写作经验、文体自成一格的作家又一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并随即引起一阵军队文工团热潮，让广大影迷集体感受了一把青春舞动。近日，严歌苓的另一部佳作《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近日再版，再译文工团的《青葱岁月》。这本书通过陶晓彤一个文艺女兵在生命垂危之时的内心独白，真诚地展示了一个淳朴而聪慧的少女在动乱年代里的人际遭遇，怎么锻炼都难以成熟，怎么改造都难以达标，从而只能置身于更艰苦的锻炼和更严格的改造。作品在回溯中反思，在自述中自省，敏锐的感觉与细腻的笔触相得益彰。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北京时间11: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严歌苓的作品《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苏亚慧，欢迎一下亚慧。 大家好。 其实说到了上半时段我们聊到的是这本书当中的女一号啊，陶晓彤。刚刚在片花当中大家感受到了这个姑娘她其实很特别，比如说她怎么锻炼都难以成熟，怎么改造都难以达标，从而置身于更艰苦的锻炼和更严格的改造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陶晓彤本身是一个很细腻的姑娘哈，就是她其实需求并不多，但是后来发现她很难于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所以就开始了另外一段这个她对自己的这种人生的目标和要求。 对，她在这个文工团里跟别人特别不一样，因为其他人都是来这里干活打扫卫生的，然后努力表现自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分子嘛。但是他在这里面就经常干一些不着调的事情，尤其是他认识了那个老兵游子徐北方之后， 对， 他就干事情更不着调，然后总是被团支书批评。比如说他们去那个仓库里面偷书看，还有偷那个那个雕像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干一些很不着调的事情。但是后来呢，其实他就是觉得自己也许真的是不像别人那样成熟，他就开始改变自己了。然后这个有一个事件就是和他之前这个偷书这件事情完全相反的，就是后来当他成了一个老兵之后，他带了一群新兵，这些新兵小姑娘就像他当年一样，整天吵吵闹闹的，然后干事不着边际，然后他们这些新兵就很馋，就去那个桃园里面偷桃子吃。其实干的这件事情就跟当年陶晓彤干的事情是一样的，但他就很生气，然后呢就让这些兵去整夜去值班，然后来惩罚他们，然后平时对他们特别严格，变成了这样一个人。 对，这就是陶晓彤。刚刚其实我们上半时段说到了哈，就是要为大家朗读一段团支书来追求陶晓彤的一段表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觉得这个心理活动写的是特别的生动，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他嘟嘟囔囔了说了好多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我无法摆脱油然而生的反感，而他偏偏不顾一切的在那里倾诉，一个劲儿的嘟嘟囔囔，我毫不反应，他也不在乎。我偶尔抬起眼睛，看见他的脸红了，第一次像个未成年的男孩子一样可笑。就在我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相接的瞬间，他突然跨上一步，一把抓住我的双手。我忍了又忍，才没喊出来。反正我早就下了决心，除了你，我这辈子不跟别的女人结婚。他这土头土脑的誓言简直要了我的命。我不知怎么缩回手，从那库房走出来。一出门我便撒腿跑。当时我一心只想找徐北方，只有找到他我才会安全，我的心才有着落，我的感情才有归宿。我顾不上他的自由散漫放荡不经以及一大堆大家公认的缺点，我只想快快投入他的怀抱。团支书怎么可能爱我这样的人呢？我在他眼里有那么多毛病，简直够克服一辈子的。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给你写过九封信，你想看我这就给你拿去。我连忙说，不不不，我不看。他也连忙说，我也觉得不给你看的好，那都是那啥呀，我又不会写。他自卑极了，干巴巴地笑起来。我抽不回手，因为我不能硬抽，那样对他打击太大，他毕竟是个好人，我不能伤他太狠。你的家庭是那样的家庭，自己又挺那个，我寻思着我配不上你。我纳闷极了，怎么会是你配不上我呢？明明是你总看我不顺眼。你亲口告诉我不同意我入党，我已经用了吃奶的劲儿，可你还是说我和别人不同，总有那么点不同。我简直对自己失去信心了，可你怎么会爱我这种人？你不会是神经出了毛病吧？不管怎样，我不能容忍他那么长的时间抓着我的手。他一向严肃正派的面孔做出含情脉脉的样子，真让我哭笑不得。他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又拼命装老练，他的字典里缺乏爱情词汇，又不顾一切的在那儿乱用一气，这真让我为他难过。刚刚其实我们读到的是一段关于团支书表白陶晓彤的一段，大家可以感受到哈，其实还是很生动的。 对， 其实这里边说到了一个信息哈，就是其实陶晓彤还是很喜欢徐北方的。 对 啊，哎，这个就跟我们印象当中的不大一样啊。徐北方是怎样的一个人哈？怎么就让这个陶晓彤那么死心塌地的在关键时刻总想到他？但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转折剧情哈，因为他在最后的时候真正救他的不是徐北方， 对 啊， 是团支书。 团支书，对，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人叫做漂亮的，简直漂亮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叫孙梅。 对 对，梅她是煤炭的煤哈，一个火一个煤， 他 不是。 他们家有四个孩子，就是叫煤、钢、梁这种名字。 哦，对对对，当时具有独特性的一种命名方式啊，叫孙梅。这个姑娘很漂亮啊，为什么说她漂亮呢？我觉得严歌苓的这个文字表达我是特别特别的欣赏。这里面有一段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她去描写一个长得很美的女兵时，她是用一种独特的手法，叫做孙梅这时走来，饭堂顿时像照进一缕阳光。她穿着件红格子衬衫，翘得无与伦比。在那个年代，穿红的需要大气魄。孙梅挨个用饭盆磕那些脑勺，人们嘻哈地躲开她亲切的虐待，但很快又凑上去。你看，短短的这个应该是几十字的语言哈，却能展现出她的美，吸引了周围的人。 对， 嗯， 这个孙梅和陶晓彤啊，其实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人。 嗯， 比如说 在名字这件事情上， 嗯， 陶晓彤就很羡慕那个孙梅， 嗯， 因为孙梅梅这是一个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他就非常羡慕，嗯，大家都是叫这种名字， 对，什么建军呀， 我会叫陶晓彤呢， 对，童还是童真的童， 对， 现在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但 是 在当年会觉得很奇葩的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感觉有点跨越那个时代，像 不随大溜，哎， 对， 这就是陶晓彤和孙梅，哎，但是孙梅好像后来怎么又跟他成了这个情敌了呢？ 因为这个孙梅是在陶晓彤之前就在这个部队里的，他是一个班长的身份， 嗯， 然后他长得好看，然后这个徐北方呢又是一个就是有点流氓气的人， 嗯， 他们两个就是徐北方就自然而然的会去追求这个孙梅。其实在就是在书里这个孙梅和徐北方才是正经的一对儿， 嗯， 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在一起， 嗯， 而陶晓彤呢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暗恋的这么一个阶段，只有在书中有一个部分陶晓彤向徐北方表白了， 嗯， 他即便是表白了，徐北方也是告诉陶晓彤我是喜欢孙梅的， 哦， 我也很喜欢你，就他是那个 很油， 他 是很油滑的去表达了， 对，对， 就是两个都想占有的感觉， 对。 啊，这里边其实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只是一个主线，因为其实这里边的这个线索非常的多哈， 嗯。 我觉得这个拍成电视剧特别适合，因为它虽然这本书不厚，但是它的线索很密集。刚刚说到的孙梅也好，陶晓彤也好，这是这本书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女兵。其实还有一个女兵也很特别，她叫蔡玲。 对， 哎，我先说说蔡玲啊，这个蔡玲这个女兵有一段啊，这个也是严歌苓的描述让我印象很深。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蔡玲紧抱着换到手的褥子感到十分踏实，每当多捞点什么他就显出这副圣徒式的可爱表情，他认为一切好东西都该归他，因为他最知道疼爱好东西，好东西放在他手里比放在任何人手里都合理都保险。你看他把一个女生的这种自私和贪婪描写的其实还挺可爱，嗯， 对，他的这种自私有的时候觉得挺讨厌，有的时候又觉得挺可爱的。嗯，比如说其实还有一段， 嗯， 就是他们去做慰问演出，然后那时候是冬天下着大雪，他们又走山路， 嗯， 然后半路上这个车就走不了了，他们被困住了，所有人都是又饿又冷。这时候呢这个蔡玲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有吃的，还有一个苹果，但是呢他就不想分给别人， 嗯， 然后呢就一个人偷偷的躲在一边吃， 哦， 但他一啃那个苹果就咔嚓一声， 哦，那个声音就 被 别人听到了， 别人就听到了，就觉得他 很 自 私 嘛， 对， 其实有的时候他这个人真的挺讨厌的， 哦， 但其实在那个救陶晓彤的过程中，他这些，严歌苓描写的这些有很多毛病的人，其实都是全力在救陶晓彤， 嗯， 他们之间这种战友的感情还是很深的。 对，你看，其实这就是严歌苓他笔下的人物的这种魅力哈，就是你看上去总觉得好像他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关键时刻他却表现出了独特的品质和一种闪耀着光芒的人性。 他们内心其实还都是非常善良的一群年轻的孩子，嗯， 对，所以你看这个形形色色，咱们就说陶晓彤、孙梅和蔡玲这三个人物，大家就感受到了这里边其实女兵的故事反映的也是形形色色的人生，我们去对号入座，我们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和这样的一些事， 对， 就让我们想到了上大学时候的一个宿舍里的那些姑娘们的故事啊， 就整天吵架，嗯，但其实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大家都会来陪伴你， 嗯，对的。 出版了《天谕》《金陵十三钗》《芳华》等多部作品之后，严歌苓已然成为国内众多知名导演追捧的小说家。小说《芳华》的电影改编，让这位有着丰富写作经验、文体自成一格的作家又一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并随即引起一阵军队文工团热潮，让广大影迷集体感受了一把青春舞动。近日，严歌苓的另一部佳作《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近日再版，再译《文工团的青葱岁月》。这本书通过陶晓彤一个文艺女兵在生命垂危之时的内心独白，真诚地展示了一个淳朴而聪慧的少女在动乱年代里的人际遭遇，怎么锻炼都难以成熟，怎么改造都难以达标，从而只能置身于更艰苦的锻炼和更严格的改造。作品在回溯中反思，在自述中自省，敏锐的感觉与细腻的笔触相得益彰。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刚刚其实我们为大家读到的是在这本书当中团支书对陶晓彤的表白。那其实陶晓彤也说了，他在里边形容自己是非常喜欢徐北方的啊，都想要投入到他的怀抱当中。所以这个姑娘呢真的是我觉得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她真的是一个挺穿越或者是一个挺独特的姑娘。哎，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为大家读的这一段呢是陶晓彤来表白徐北方的这段话啊，由我们的编辑亚慧为我们朗读一下。 好， 你准备好了吗？给你配上音乐。 好，你想说什么？他问。没什么，他慌张地看他一眼。他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你那个漂亮的班长最近怎么这么忙？你总跟他一块出去，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吗？他不作声，低头往前走。拉开一段距离后，他突然回头问，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孙梅呢？要没有他，我就爱你。他龇牙咧嘴地笑道。他希望他把这句话当成玩笑。你不在乎我伤不伤心吗？他说。你最好别伤心，要不然我真不知该拿你怎么办才好。你说过的，你别耍赖，刚才你说要是没有他你就爱我。他像孩子一样变得不讲理。他马上说，可事实不是那样，那不过是一种假设。假设是对生活无限丰富的补充，他想。他说，假设那不是假设呢？假设那不是假设，就是假设的假设了。就算假设的假设，他忽然宣布不爱你了，爱上别的人，那我就去把那人宰了。你不会的，等着瞧。他灰心地走开了，路边有一些放倒的水泥电杆，他走上去，摇摇晃晃的，似乎在用紧张的动作掩饰紧张的内心。他束手无策地看着他，一时想不出得体的话来讲，看得出他伤了这姑娘的心。他很想给这痴情的姑娘来点甜蜜，但他知道那样两人更纠缠不清。他转过脸，那些庄重的表情一扫而光，露出一副顽皮相。假设这是座荒山，你碰见了我，没有别人，你会爱上我吗？假设是那样，当然。假设随便是哪个姑娘，你都会爱。不一定，假设是彭莎莎，我就撞死算了。他把他逗乐了。他跟湖北人彭莎莎结过小仇，有一次食堂好不容易吃一次炖鸡块，他的菜盆里居然吃出三个鸡头，他气得乱嚷，这哪里是鸡，明明是九头鸟。彭莎莎听见蹦了起来，说要代表广大湖北人民声讨他。他恨他把那点口福吵没了，因为激动两个人都摔了碗。假设你同时碰到两个我，还有孙梅，你怎么办？ 他接着问，那不就乱套了吗？谁让你乱套，你挑一个呀。啊，好，我知道你挑谁了。再假设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孙梅这个人，你呢？我说过了呀，我就爱你。他笑了，傻里傻气的咧开嘴。那现在不假设了，他说，你记着，不管你以后怎样，不管你以后在哪儿，都有一个人在不声不响的怀念你。徐北方这回真的大受感动，他忽然想冲上去把这个稚气多情的小姑娘抱住，对她说，我没准儿爱上你了，就从现在，就从刚才，我觉得需要你。然而他苦笑了一下说，别冒傻气了，我不值得你怀念。假设这时他走到水泥杆的尽头了，快要掉下去了，你再假设我就喊救命了。他显出可爱的哀求神情，最后一个，瞧，假设这里是悬崖，我跌下去了，你哭不哭？哭。他真的往下一扑，而他正好上前搂住了他。 其实刚刚亚慧读的这一段非常生动啊，大家通过这段文字好像有画面浮现在眼前啊， 对， 就能想到当时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和那种青春的那种内心的心悸啊，那种心动，还有那种心跳。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文字的魅力哈。我们经常去看电影，比如说改编各种 IP 的改编哈，看多了，我们觉得可能在这种小鲜肉也好，就这种这个小鲜花的演绎下哈，画面是很唯美，但是却缺少了这种像文字一样怦然心动的流淌在你心间的这种感觉哈。 对。 所以通过这一段文字，我觉得我们真的去翻一翻，可以去翻一翻这本书哈，在你坐地铁的时候，在你上班路上下班路上哈，可能会对你的一天产生一点小小的惊喜和这种怀念的感觉哈。那最后了，其实再问问亚慧，因为亚慧其实是先于我们应该说更细致的读到了这本书，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本书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它像我们刚才读了这么多个小段落都很有意思，但其实在书中这样的段落数不胜数。然后如果我觉得拍电影的话，肯定是拍不出来这本书里这么多好玩的感人的伤感的情节的。如果是拍成电视剧的话，可能还能稍微更多的表达一些这些内容。 其实我们也很期待着哈，这部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能够真正改编成影视作品，然后带到我们面前哈，给我们展现一个更加活灵活现的世界。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它其实展现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境地下，都会执着的坚韧不拔的坚持自己，然后尤其保留自己内心的那一方小小的净土，保留这份纯洁纯净和懵懂，这也许就是杨歌苓他的作品所带给我们的。无论他写的是哪个年代的故事和哪个年代的人物，甚至这个人物他有多么的不堪，但是他总会有闪光的那一点点人性，然后去感染到我们，照耀到我们。好，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文学的这种光芒之下哈，然后能够找到自己的美好。好，今天特别感谢亚慧的分享，谢谢亚慧。好， 谢谢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